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主任医师宋国红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宋主任，您好。 啊，您好。 嗯，上一期我觉得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乳腺癌发病率呢，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高哈。但是乳腺癌得了之后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就是您刚才提到预后，就是所谓我们老百姓理解，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未来今后的、啊、 结果 如何，就是预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哈。 对对对，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您来给我们讲讲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治疗。如果咱们先说这个大前提哈，就是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的话，是不是乳腺外科，就是如果把这个乳腺这个癌的肿瘤切除了，就是早发现的，是不是有很多都能够治愈，就是手术切除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 对，如果是早期发现的话，这是可手术的一个病例，那么手术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但是除了手术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叫辅助治疗。其实就一些术后的，好比说化疗啊、放疗啊、内分泌啊、靶向，那要根据这个乳腺癌的不同的分子分型，然后决定后续的辅助治疗。 哦， 单纯手术有的时候还是远远不够的。 远远不够的是吧？就是说，如果它切了之后，它可能还会再长，是吧？ 对，所以后续还要做辅助治疗，防止复发转移。 复发转移哈，那您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个乳腺癌它的分型分期有哪些？我们也听过像三阴癌，就是得了之后就特别害怕哈。它这个分型分期大概是一什么情况呢？ 首先咱们讲一个分期哈，分期我们叫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当然一期、二期都是偏早的，那三期呢，我们叫局部晚期，就是说也就是没有远处转移，还在局部，但是相对局部肿瘤比较大，淋巴结转移比较多。那如果叫四期的时候，就有远处转移了，叫四期。那么我们老百姓就说的是晚期。就这么一二三四七，那么分型呢？现在相对呢比较这个比较复杂，或者说对我们的治疗的指导意义更大一些。那么目前分子分型，我们分为受体阳性型，就是我们免做这个病理的结果的时候，看那个 E 二、T 二、HER2、就这个 这些 比较专业，就是 E 二就是雌激素受体、T 二就是孕激素受体、HER2 呢，它这个就是HER2 H E 二杠二HER2。那么通过这个几个指标的分子分型，然后分为受体阳性型，也就是 ERP2 阳性的，那么分为 HER2 阳性的，就是 HER2 三个加号的。HER2 如果一个加号我们叫阴性，两个加号叫可疑，需要做肺室的确认，然后 HER2 三个加号才是 HER2 过表达型的。那如果是 E2、P2、HER2 都是阴性的，这个叫三阴性。 哦，这个叫三阴癌哈。 对对对，所以你说三阴就是其实这仨指标是阴性，叫三阴。然后那个是受体阳性，那个是 HER2 阳性。其实简单就这么三个分型。然后三个分型的治疗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啊。 对，所以受体阳性的内分泌治疗很重要。HER2 阳性的这个抗 HER2 的靶向治疗很重要。那么三阴呢，就是没有这两个治疗的这个 机会啊， 机会，那它主要是靠化疗。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穿刺，而且要做免疫组化？ 就是 有时候会问我，哎，这都穿刺完，你还做什么呀？其实免疫组化做分子分型，所以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可能对乳腺癌的细分哈，就是治疗的方案可能选择不太一样，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那您刚才提到了像内分泌的这个治疗，在乳腺癌的这个应用上面哈，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您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好吗？ 内分泌治疗方面呢，就是咱们今天主要针对一些这个术后辅助，当然包括一些晚期的 晚期肺， 对， 晚期乳腺， 对，对于受体阳性的内分泌治疗非常重要，包括如果说术后手术以后的辅助治疗，受体阳性的，我们内分泌治疗需要至少是五年的内分泌治疗。 哦，那么长时间？ 至少是五年。当然，如果这个患者是淋巴结转移比较多，我们可能内分泌治疗推荐。五年以后可能延长到七到八年，甚至延长到十年。当然，这个前提是说你这些年都 没 事儿， 没有转移哈。 对，所以可能是淋巴结多的，可能内分泌治疗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那么除了这种内分泌治疗这个药物以外呢，其实对于辅助治疗我们现在也还有一些新的进展。 嗯，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患者，好比淋巴结转移四个以上， 嗯， 我们还可以在常规的内分泌治疗基础上联合 CDK46 抑制剂， 嗯， 进一步降低这个复发转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最新的一个数据。 嗯， 那么当然对一些绝经前的患者，如果危险度比较高，我们会建议用卵巢抑制的针，就是打那个针不让它来月经了， 嗯， 就是进一步降低雌激素的水平。 嗯， 因为对于受体阳性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型的，就是说激素水平越高， 嗯， 越容易出问题， 就是它跟乳腺癌之间和激素之间密切相关的，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内分泌治疗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药物降低雌激素水平， 嗯， 然后降低这种激素依赖型的肿瘤的复发转移， 嗯， 所以内分泌治疗很重要，包括晚期的如果是受体阳性的， 嗯， 内分泌治疗也同样重要，我们也是首选内分泌治疗。其实药物就是类似，也是内分泌治疗，如果也可以现在更多的也是在内分泌的基础上， 嗯， 联合 CDK46 抑制剂， 嗯， 会进一步的这种控制肿瘤的这种 发展， 发展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这是内分泌治疗对于受体阳性的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哈， 对，它可能是重要性强过化疗， 强过化疗哈， 哎，对对对。 那可能在您的门诊当中也有很多人会担心的问您啊，说您看我吃了这个药之后，我是不是这个雌激素水平降低之后可能会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些问题，会不会有人问您？ 这个会问，而且是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毕竟一个女性啊，如果我们用的药物的干预是降低雌激素水平， 嗯， 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我们用了卵巢抑制的针以后不来月经了， 嗯， 就是等于年轻的女性一下 绝经了， 一下进入了就是绝经期或者更年期了， 嗯， 她肯定有一些这种类似的激素水平下降的一些症状，好比说潮热出汗， 嗯， 就是那种一阵一阵出汗， 嗯， 然后可能有一些失眠呀，心绪烦乱啊，烦躁啊， 嗯， 这些可能有一些类似更年期的症状。当然这些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这个中药的这种干预，其实， 嗯， 当然我刚刚说我们不能补充雌激素，说 是对， 那不是都是白治了吗？ 对 对，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干预，好比说做一些调理， 嗯， 我们像我们可以请我们医院中医科的医生会诊， 嗯， 然后做一些中药的调理， 嗯， 对我们乳腺癌没有治疗，没有不良的干预，但是可以缓解这些症状， 症状 是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真的症状很严重，可以跟医生说，我们会适当的调整用药， 嗯， 一定不能说自行停药， 嗯，这个可能很重要哈， 哎， 对 对，因为我是有看一些这个复发转移的病人，是受体阳性，我说你这内分泌药吃了多久啊，他说我就吃俩仨月，觉得不舒服我就停了，说我觉得我这肿瘤已经切干净了，没事了， 嗯， 就自行停药，所以这种很危险， 嗯， 所以如果真的有问题或者有一些不良反应，一定要跟医生说，我们会适当调整， 嗯， 这样的话尽量让病人在他能耐受的情况下长期用药，而且一般情况， 嗯， 内分泌治疗我们用药这么多年，病人还很少有那种特别难受说不可耐受的， 嗯， 我们经过适当的调理啊，可能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一定要跟患者跟医生充分的去沟通， 嗯， 去调整， 所以我觉得内科大夫就这个用药的剂量啊，然后节奏啊， 哎， 是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可以这个调整 啊， 嗯。 另外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刚才您提到了说内分泌的治疗哈非常的关键，我们现在还听说过叫内分泌联合靶向治疗也是非常常见的是吧， 对，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啊， 对于这种辅助的好比说一些高危的淋巴结转移很多的， 嗯， 我们可以内分泌联合 CDK46 抑制剂， 嗯， 那包括晚期的受体阳性的患者，我们也是建议内分泌联合 CDK46 抑制剂， 嗯， 这个药是新药，然后在这个内分泌基础上联合 CDK46 抑制剂以后，不管是早期的可以这个降低复发， 嗯， 晚期的呢可以这个提高缓解率，然后这个延缓疾病的进展， 嗯， 这都是有非常明确的数据的， 嗯， 而且效果非常好， 是， 但是这个药就是自费啊， 自费 啊，这里头说这个可能不太好，但是自费， 但是确实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哎，对，但是那个， 嗯， 我顺便说一，就是， 嗯， 最近有这个北京这个普惠健康宝， 哎，对对 对， 对，哎，对，其实我看，因为我也是从手机上发的， 啊， 短信 啊收到的， 啊， 据说这个普惠健康宝 在这个药里边是可以报 一 部分 的，啊， 一 年也有195，我还自己买了一个呢， 啊， 我一看很便宜， 啊， 而且说从明年开始有很多自费药， 哎， 如果你有这个健康宝以后， 很多自费药可以负担6-7%，不是全负担 啊，对，一部分。 哎，对对，那也很好啊。 是是是， 对，我觉得，所以有时候我看电话赶紧跟他说，我说你，我说我都不知道这个，说是我还怕是骗人的呢。我说什么骗人？是政府的，应该是一个惠民政策。 是我们节目里边也详细介绍过了， 哦、对, 对, 对, 对这个北京普惠健康宝 啊， 您来 健康， 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啊。 那咱们回过头再来说这个靶向治疗，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是不是它那个靶点的研究这几年是不是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包括您刚才提到这些。新药它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是的，就是刚才说的靶向是针对受体阳性的 CDK 四六抑制剂、 嗯。 那么还有刚才说乳腺还有一个分型是 HER2 过表达的。 嗯， 那么 HER2 过表达呢，在以前它的预后是很差的，就是生存期短，容易复发转移等等。但是这些年呢，就是出现了抗 HER2 的靶向治疗药，它的预后跟这个 HER2 阴性的就是基本上一样了，那么抗 HER2 的靶向治疗对于 HER2 过表达的像辅助治疗阶段，一般我们要应用一年的时间，哎，就是尤其是如果说有一些病人是淋巴结有转移的，我们是会用抗 HER2 的双靶治疗，具体的药我就不用说了， 是 因为不太适合说药物。 对， 一般说就是抗 HER2 的双靶治疗，就是两个靶向治疗一起用，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这个 HER2 阳性的这个乳腺癌的复发风险。那包括像这个转移的病人，如果是 HER2 过表达的，我们也是用双靶治疗。那么也有一些新的靶向药，就是小分子的这种治疗 HER2 的这些药物，因为在这种广播里不适合说药物的名字哈， 对，我们不说商业名 啊， 对， 对 对对， 就是有个广告之嫌，我就不能说。但是确实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抗 HER2 的靶向药，包括刚才说的双靶单克隆抗体、小分子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很多新药上市了，包括一些抗体偶联药物，这些药物的上市以后呢，确实给我们不管是早期患者还是晚期患者，确实带来非常多的治疗的选择，提高了，对于早期来讲明显的提高了治愈率，对于晚期来讲是明显的提高了疾病的生存期， 是 啊，对。 那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肺癌它的靶向药可能是针对某些基因的这个问题啊，像乳腺癌的这种是不是 HER2 的过表达是一个适用的一个原则？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宋主任，你看别人得了乳腺癌就开这个药，我跟他一样，为什么我不开这个药，是吧？ 对对对，经常有病人说，哎，我也用那个靶向药，我说你没这个靶点怎么用啊？对，对于抗 HER2 的靶向治疗，目前来必须是 HER2 过表达的才能用抗 HER2 靶向药。当然现在呢还有一些进展，就是说某一些抗体偶联药物对一些 HER2 低表达的，刚才说了三个加号就算过表达， 对对对。 如果有那个一个加号的，或者说两个加号，但是肺实是阴性的，就是原来我们不用抗 HER2 靶向治疗的药物的那些患者，我们叫 HER2 低表达的。那么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上市的药物，对于这种低表达的患者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你肯至少有一个，不管是高表达还是低表达，有个靶点，我们才会给你建议使用一些相应的靶向药物。如果没有靶点，咱不能瞎用啊。 是是， 再好的药不能没有靶点瞎这个。靶子不能瞎打、啊、 对, 对， 所以这还得真的找一个靶子哈。 对， 来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这个详细的检测呢？包括有一些这个基因的检测，因为刚才说就是上期咱们提到那个 BRCA 突变，就如果有一些 BRCA 突变的患者，现在也有靶向药物了、 哦、 啊，包括在早期，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 BRCA 有突变的一个乳腺癌术后的患者，那如果淋巴结转移比较多，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针对 BRCA 突变的靶向药物，那么对于晚期有 BRCA 突变的，也有这种靶向药物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给患者做一些基因检测，针对基因检测以后有一些，好比说基因的突变，给予一些相应的靶向治疗， 哎，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这个手段还是非常多的哈，而且这个靶子呢。可以选的余地比较大， 现在对靶子也多了、 啊、 然后靶向药物也多了、 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叫精准诊断、精准治疗嘛、 所以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乳腺癌的这个10年生存率那么高哈，或者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有一部分的女性可能得的乳腺癌就是那种所谓的三阴癌，就是它内分泌和这个靶点是不是都是拿它没辙，很一看这个结果很沮丧，就觉得特别难受啊。 三阴性的也不是说就是一定没有这个治疗的治愈的希望了，因为三阴性呢也有这个恶性度高一些，也有恶性度低一些的，并不是所有三阴的。其实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三阴型乳腺癌，它预后很好，当然这个是很专业的，就是专业解读了。但是绝大部分三阴性相对来讲恶性度高一些。然后对于三阴性乳腺癌呢，目前来讲呢，主要是以化疗为主，靶向治疗药物并不是很多。但是刚刚提到，如果你是一个三阴性的乳腺癌，当然如果说存在 BRCA 突变，那么在术后辅助治疗，除了我们的化疗以外，还可以用那个针对 BRCA 突变的靶向药物，现在有这个药物了。 那么还有一些，好比说一些这个免疫治疗，就是针对这个 PD-1 啊、PDL-1 的这种单克隆抗体的一个免疫治疗，在三阴性的这种PDL-1 阳性的患者当中，其实早期应用也有一定的作用。 这个可能大家也挺关注的哈，就是大家对效果怎么样？ 对，就是这些，所以为什么我们也要看病人的不同的情况去定，包括像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大家觉得晚期三阴性就是更没有治疗的招了。当然是以化疗为主，当然对于晚期三阴性，我们也是建议做一些相应的基因检测啊，如果有一些基因的突变或一些靶点，三阴性乳腺癌，好比说在化疗基础上联合一些这个相应的靶向治疗，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开发一些新的靶向药，当然可能有一些是在临床研究阶段，并没有上市，但是也在开发。对三阴性乳腺癌，我们也可以加一些相应的靶向药物。现在我们做一些，好比说有些三阴的，我们会加一些抗血管生成的药物，效果也不错。或者真的有一些基因的突变，我们也会用一些相应的这种，好比说它有一个 HER2 的突变，我们可能对三阴的也加一点这种抗 HER2 的一个靶向药物，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毕竟是少数人群， 是， 所以还是要真的是精准的检测，精准治疗。 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生都是在想尽办法来找这个怎么来 对付病毒的这种对付疾病的办法 、 所以我们跟患者的这个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去给病人想招，尤其对于我一个内科大夫啊，对，因为人家手术做完了，我得保证人家手术以后尽量不复发。如果一个复发转移的病人来找到我，我还是真的想方设法让病人尽量生存期延长，能长期生存。尤其有的病人找到我的时候已经用过好多药了，这时候再用什么药确实很难办，真的是绞尽脑汁，而且有的时候是一些个体化的治疗了，因为常规治疗都用过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个内科大夫的功力了，就是把你这个平生所学都要用出来，对这个病人说我这么想什么招，再去用上一些新的方法，看能不能有效。确实有时候挺费脑子的。 是，而且这个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尤其一些老年人在合并一些基础病，可能更麻烦，是吧？ 你还得想到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还得有效，还得保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还是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哈。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传统的化疗，可能很多人也比较抵触哈，就是因为耐受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其实化疗的话，副反应相对会比内分泌啊这些靶向药副反应大一些。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药物的改良，包括我们一些不良反应处理的药物的加强，反应并不是那么大。而且现在我是对于，好比说对于晚期的乳腺癌患者，如果化疗，其实我们更建议是单药化疗。也就是不用联合说两个三个药一块上，病人副反应很重。我们一般建议就是一个化疗药这样做，然后这个化疗不管用，咱们可以再换另外一个哈，这就我们叫单药续贯治疗。这样的话效果其实跟联合化疗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副反应会轻，所以我们不太建议那种 上来就联合的那种， 病人打的这个副反应很重，受不了了，然后病人就不接受治疗了，可能适得其反。 那说到刚才大致的这种乳腺癌的这个分型和治疗哈，您刚才提到了说其实定期的这个随诊就是复查是不是显得更为重要一些？ 对，就是乳腺癌术后的病人，我们要刚才说了，除了手术然后辅助治疗，在这个辅助治疗过程中，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定期的复查。在两年之内，术后两年之内，我们建议每三个月做一次复查。 每三个月要查一次。 然后两年之后可以每半年做一次复查。当然如果五年了，可以考虑就是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复查。当然复查的项目其实也很简单，有时候就抽抽血，做个 B 超。像一年可以做一个 CT， 或者一到两年做一个骨扫描，不是说总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一遍。我们做这个定期随访和复查的目的，就是怕有病人有出现复发转移。 复发转移， 因为有复发转移，因为我不能保证你没有复发，就定期的复查。如果真的有复发转移，你早发现，那也是早治疗，也会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不复查，这个就是闭着眼去治啊，一直治，说三四年过去了。突然有一次检查发现有转移了，可能是以前已经有转移了没发现，那你要能早期的去发现转移，肿瘤负荷不是很重的时候，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那说到这个复发转移，因为有些人一旦复发转移之后也会心情特别的压抑哈，就是觉得我这个治疗的效果挺好的，经历了比如说一年半，怎么突然之间又复发转移了，本来得了一次癌症之后又来一次了。 对，这个沮丧可以理解，因为第一次得乳腺癌就一个打击，如果真的本来过了有五年，有的病人过了十年还有问题，这个当然比较少，但是真的有过了若干年以后都已经放松警惕了，然后突然又复发转移了，但是这种是有，但并不是很多哈。 这种情况肯定病人的心情更不好，更加沮丧。所以当然我们一定，一个是配让患者配合我们做积极的治疗，一定不能丧失信心。 嗯， 因为复发转业刚刚说很多很多治疗方法仍然可以长期的生存，一定要有信心配合医生的治疗。 嗯， 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家里人要给予过多的关心。 嗯， 因为医生我们门诊那么忙啊，说两句说安慰的话，开点药走了。更多的其实是需要亲人和这个家人的一个关心，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老 公 丈夫的这个关心关爱是很重要的，然后亲戚朋友的关心关爱很重要。 嗯， 如果真的这个患者确实心理压力比较大，真的是有一些这个想不开，可以去找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对。 对，有的我们是看有病人觉得确实这个心理问题比较严重， 嗯， 我们会建议病人去看心理科， 嗯， 然后给一些，如果当然通过一般的这种心理干预，如果能好转就可以，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治疗什么 焦虑 抑郁 的 药， 对， 病人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然后更大家能很好的配合治疗。 是， 对， 这个可能是因为乳腺癌本身对女性来说打击比较大，尤其是经过手术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可能打击会更大一些。包括现在除了心理治疗，我也知道有些年轻女性可能选择这种乳房再造，就同期可能她就会做了哈， 对对对， 这可能后续的这种心理压力、自卑感可能会不是特别的强哈。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就是她转移复发，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原来的药耐药了吗？不管用了吗？再转移复发的？ 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既然出现复发转移，就说明以前的治疗已经耐药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药，因为我刚才说内分泌治疗，他们说五年，如果它五年以后停药了，说停了已经好几年了，出现，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个药耐药，只能说这个停了以后，这个疾病又反复了，因为癌细胞你可能不能完全的杀死， 嗯， 就是说你当时觉得都杀死，但是可能还有残留的癌细胞，谁也看不见， 嗯， 因为你本身就是 它自身就整整 就有 癌 细胞， 对，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残存的这种肿瘤的干细胞还在残存， 嗯， 所以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死灰复燃的情况， 嗯， 当然我们要根据这，如果这个药刚停药或者在用药过程中就出现复发转移，我们叫耐药。 嗯， 如果说已经停了好几年了再出现复发转移，那这个药其实没有耐药，可能还能重复再应用。 哦，所以这个就跟大夫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了， 哎， 对吧， 对， 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哎，对对对，所以还是挺复杂的。 是，所以说到乳腺癌，刚才跟宋主任说了说很多的治疗方法，现在目前全世界的这种包括治疗手段也是越来越多，您刚才提到了这种靶向药啊，可能发现的越来越多哈， 嗯， 其实真的是一件就是医学的进步哈。 对对， 我觉得乳腺癌的患者应该是那种医学进步加人文关怀都一块儿来上的哈， 对， 对， 对，女性需要关怀， 需要关怀哈， 对， 所以有以后呢，还会我们再请有关的专家来讲讲，包括像什么很多的一些患者，他们会跟这个组个群，现在微信群也比较多，是吧？哈，包括很多的一些关爱的手段，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主任医师宋国红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乳腺癌的治疗，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好的，好的， 嗯， 有机会多来。 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